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成码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喂，各位大家好啊！即系啊，新年即系呢个鼠年庚子年，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嘅天地有正气。咁啊，见到我哋都即系戴晒口罩，我哋戴得标唔标准咧？吓，阿辉辉 都唔系好标准，因为你起晒武器 系嘛？即系边度叫？ 应该要揿翻实佢，等佢唔会。 即系唔系都因为都戴咗一阵嘅呢个，所以咁啊起晒武器嘛，应该系冇武器至啱噶。 系 哦，咁啊唔紧要啦，咁啊。咁啊，就嚟到星期五晚啦，咁啊，即係今日就年初七咁啊，人日亦都係今年今呢個農曆年第一次同大家做節目啦，咁啊其實有兩個禮拜都冇，即係好似上個禮拜就 係年三十晚， 年三十晚咁就冇翻。其實我上個禮拜好想同大家做節目嘅啫，因為咧即係話説而家即係肺炎呢、這個這個叫做新型嚇、冠狀病毒肺炎嘅， 簡稱武漢肺炎， 簡稱。冇肺啊！冇肺嘅事啊！哇！原來發覺咧，戴住口罩做節目咧都幾撚難嘅。咁啊，唔怪得知嗰啲唔怪得知啲高官咧就開呢、這個記者會嘅時候咧就 戴口罩講唔到嘢嘛！ 戴口罩講唔到嘢啦！咁戴口罩唔係講唔到嘢啊！我話咧戴口罩屌人都仲得啊！屌柒你老母林鄭月娥政府都仲揾得啊！屌你 講廢話咧就戴唔戴都冇撚分別嘅， 因為即係嗱咁啊！即係而家我哋知道啦，就呢兩個禮拜咧就 你覺唔覺今年拜年都冇乜講恭喜發財，都係 冇啦。其實有冇拜年都成問題啦。即係我就知道有啲朋友就經常出外拜年嘅，咁但係我小弟咧就今年就真係近乎零拜年咁滯嘅。咁啊，即係除咗疫症嘅關係之外咧，即係 都好似 做， 我都係自己父母啊嗰啲咁就冇乜啦。我都 即係同工作都有啲關係嘅。咁啊就主要都係不斷喺度整嗰啲盤菜啊。咁基本上都冇得唞啊！咁啊，即系年初一都開工咁啊，所以同埋而家我哋見到啦，咁啊，即系喺疫情嘅肆虐底下咧，而家全香港咧近乎咧接近一個停擺嘅狀態咧，其實都唔止係香港，我諗係整個中國都陷於一個。暫時都仲係陷於一個停擺嘅狀態，咁亦都見到即係中港或者係全以至全球嘅抗疫嘅工作咧，即係而家就相當之如火如荼啦。咁亦都我哋見到就係成個疫情嘅抗疫，我哋見到嘅就係乜嘢嘢？我哋見到係咩咧？就係而家呢一個所謂嘅特區政府係完完全全佢嘅無能，佢嘅無恥。已經係完全係袒露於全世界人眼前，全香港嘅人嘅眼前，亦都中國嚟講，亦都係所有中國嘅劣根性，即係所有呢班咁樣嘅屌你老味呢班咁樣嘅中國人，佢哋嘅撲街唔家產，中共嘅撲街唔家產，亦都係全世界亦都係見得到的。 冇錯，自私自利啊，但係以餘我詐等等呢啲唯利是圖啊，總之全部四字詞語負面嘅都用得落去㗎啦。 所以第一樣嘢，我真係好想同大家講下，係根本上係非常之咁。你問我係疫情肆虐，開心唔開心？我覺得開心。 我都係喎、 啊。我真係覺得 我都 係喎、啊，真係。真係你唔好話我冷血都好， 我 係 冷血嘅。 我係覺得係相當之。相當之happy 嘅，即係見到點解？因為我哋講冇用嘅，即係講咗咁撚耐，成個 運動爆發咗咁撚耐，就係屌你老乜！你啲年輕人就係屌你乜！我哋呢啲就係睇唔撚過眼，你特區政府係一撇屎嚟噶嘛？本來係無能嘅一撇屎嘛，而家我發覺我正喎，原來真係無能， 做俾你睇啦， 好啊乜啦，即係已經唔係話我哋平時屌鳩你嗰啲乜撚嘢地乜撚嘢鐵路啊，所有嘢，即係唔好話呢啲嘢，即係你就算而家去到有生命危險，去到係關乎香港人嘅生命嘅一個抗疫，你都做到屌你老母一撇屎一樣， 攬炒咯！我呢啲貫徹始終仍 然一樣。係啊，即係原來攬炒之母，原來就真係你林鄭月娥、林鄭政權就係、是、一個屌你老咩攬炒之母。係咪？即係我已經唔係一跳跳跳撚，費事即係又屌，即係費事你又話我一跳跳撚到去呢、這個呢、這個個結論啦嚇。呢、啊、兩個禮拜你睇下，屌你老尾，鑊鑊新鮮，鑊鑊金，每一日每一日嘅疫情嘅發展，可以話係相當之一日比一日嚴峻。但係你嘅你哋呢班特區政府咧，就一日一日比一日廢，出到嚟交代一日比一日廢。 係 咪先？即係所以可以話係相當之即係嘆為觀止啊！我覺得 我有些少心涼噶，真係攬炒咯！即係屌你老味，以前嗰啲藍絲啊、成啊嗰啲阿芝阿災又話乜乜又柒，而家就好啦！屌大家一齊啦！屌一大不了一齊死一鑊熟，好閒嘅啫。 係咁啊！嗱而家最新嘅疫情的情況是怎樣呢？阿輝輝， 現在好記得呢，我先講香港，香港應該確診了是11個還是13個？ 13個， 是好像是13個。另外也有疑似個案就不斷增加啦，還有最新鮮即最精彩的就是呢，走去醫院治療，然之後自己就走咗去喎，嗰堆都唔知走咗去邊嘅喎，好似有一個就去咗自首，佢就叻啊，佢去警署自首，非常之好，非常之好， 叻仔叻仔， 有事梗係要揾警察叔叔噶啦，係咪先？咩事都好啦，入去 cut 下好，咩撚嘢都好啦，咁一定要去揾差佬嘅呢啲嘢。 據聞咧就亦都喺差館嗰度咧，亦都係見到啲警察冇戴口罩 喎。咁好閒嘅啫，喂，屌佢哋好撚正義噶嘛，唔撚驚噶嘛，病毒都死噶嘛，咁阿哥。 好啦，咁啊，講翻啲最新即係數字咧，其實都冇乜意義噶啦，日日都報嘅啲數字，無論係 而且大陸嘅數字其實都係參考嘅啫。 大陸嘅數字咧就係話有9000多人都仲未突破一萬嘅大關啦，咁啊就係感染啦。咁呢個數字當然係吹鳩水噶啦。喺呢兩個禮拜，我哋大家喺手機啊，無論喺大陸嘅微信又好，即係大陸由大陸嚟嘅短片又好，喺大陸嘅討論區又好，我哋見到嘅就係而家嘅疫情係完全可以話係失控嘅，係完全失控嘅一個疫情嚟嘅。除咗武漢已經係封城之外，喺中共。立國以嚟都從來未試過封城啦，咁啊成個湖北省基本上係近乎停擺啦。咁除咗湖北省停擺，其實全國都係停擺嘅啦。我都有啲親戚係嚟自內地嘅，嚟自唔係我唔會講內地，嚟自大陸嘅。咁啊咩叫親戚咧？咁我老婆細佬個太太係佢本來係呢個江門人嚟嘅。咁佢當然即係佢嚟咗香港都有一段日子啦。咁佢 我阿媽都係喎， 佢完全buy曬㗎啦，即係佢就完全buy曬香港嗰套價值。他亦都相當之黃絲嚟嘅，咁但係佢報翻料就話，就算喺江門呢啲地區，係已經都係搞緊自行封村、封路、封村㗎啦，嚇嗰啲咩真推介嗰啲咩鏟泥車block 住條路咧，係堅嘅呢啲事，係完全係各省各地都係為咗呢、這個阻止呢個病毒嘅蔓延，其實真正亦都係真係做咗好多嘢嘅啊！咁啊呢啲係啱嘅，因為點解咧？嗱，從我會從呢場肺炎嚟講你中共到底有幾撚咁垃圾，幾撚咁廢？咁啊，除此之外，亦都喺甚至係北京城啦，甚至係早幾日咧，有一位我另一位朋友咧就報料俾我咧，就話湖南當地嘅情況咧，唔係湖北喎，湖南喎，其實湖南都係已經確診嘅嗰個死亡嘅宗數已經係達到500人以上啦。 Okay. 即係淨係湖南呢邊喎，長沙一個地方啫喎，湖南長沙一個地方啫喎。 都有500多人是瓜了的了。那確診的病例數以千最萬計。那你說他那些什麼全國9000多人染病，屌你老母了，好撚正，大家有沒有發覺完全是當那些數字是不是嘢的，大家。即是沒有參考價值的，即是大陸官方公布出來的數字是完全沒有參考價值。如果是真的那麼少，又怎會去得武漢，去又經得武漢去世界各地嗰啲，全部都係可以傳入嘅。你諗下，佢總之去過武漢，翻去當地，差唔多就會傳入咗個案。咁你諗下，要幾多人口染病先至可以做到你去親邊度都出事嘅效果？係咪？所以係起碼係100,000計嘅人係染病，係已經係患有呢、這個新型嘅冠狀病毒。是不是？所以那些什麼官方數字是完全是得啖笑，完全是吹水的。那我們看到所謂的防疫措施、管控措施來來去去，現在就是說用回沙士那招，就是說在這個武漢那裡火神山那裡就 起個醫院， 是啊， 就中央統籌全部患病的人，是吧？但是现在其实我们都在网路上看到，现在其实武汉是一个死城来的，是没有任何的交通，没有任何的公共交通，街上面是乜插都没有，乜 Q 都没有的， 是零的，直情是。 是零的已经是。所以你说他除了在医院是一个防控的措施之外，有没有其他的防控呢？有没有海陆空地，即是海陆空全面地阻止这个病毒的扩散呢？我们见不到。 冇啦，嗱，你記得以前可能嗰啲乜撚嘢華東水災啊，乜撚嘢地震啊，呢樣嗰樣啊，嗰啲天災咧，一定係周圍又話籌旗，又話傳嗰啲咩募捐啊，呢樣嗰樣。而家其實嗱，事情發展咗咁耐咧，係半點都冇嘅，因為我覺得根本佢完全唔想俾人哋接近呢個地方，完全唔想俾任何嘅消息透露泄露出去。 嗱，美國、日本已經即係美國、日本都已經話想派專家嚟幫手啦。咁當然係拒絕你啦，係啦，拒絕你啦。咁而家嗱，而家咧由嗱，而家咧就組織咗一個叫咩乜撚嘢抗疫小組啦。咁就由呢個李克強咧就做小組呢、這個組長嘅。咁你亦都大家都知道啦。從呢個好多新聞嘅渠道，或者從好多資訊亦都係啦，由習近平上台到今時今日，係第一個小組係習近平自己唔做呢個組長嘅啫。 哦，係嘅咩？ 係啊，係啊，點解有呢個咁撚樣嘅咧？原來習近平在他上台之後，他所有的什麼什麼小組、研究小組、什麼公共小組全部都是做組長的，是唯獨是好了，現在打真嘢跟性命有關了，屌你老尾，你個就不能做，就給了李克強。好了，在春節，屌你老尾，在這個他們叫春節的，即是我們叫過年，在這個春節晚會還在講了一些糾話，即是說什麼貫徹不知道什麼什麼，完全置理人民的生命於完全於不顧的，是吧？但是最好笑的是什麼？這樣的政權，這樣的政府，你這班這樣的枝蟲，你這班這樣的枝乸蟲，竟然是一句話都不說的，是吧？即是你作為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你現在做乜撚嘢嘢啫？係咪講乜撚嘢嘢啫？係咪？你連一個控制一個疫情都控制唔到，就全國擴散，係咪？亦都有人係亦都即係有武漢嘅高官，亦都係因為病就話受話死啦。咁我 唔知係咪啦。 嗱，我就覺得係鼻肺炎嘅。而家除咗有呢、這個鼻抑鬱之外咧，哎好啦，而家有個新嘅玩法，就叫做鼻肺炎，係咪？咁我哋見到成個中共。這個中共中央對於這個管控疫情其實是一塌糊塗的，到底怎做緊啲乜嘢去防控個疫情呢？怎樣去阻止人的流動呢？冇有乜好實際的辦法，又係去研究專家小組怎樣去研究疫苗呢？唔知嚇點樣去保護所謂保唔好啊，即係所謂點樣去保護佢自己國家嘅人民呢？唔知冇點樣去更加騰出各省各地嘅床位去接收啲病人？點樣冇就話係冇啊如果我係廣東佛山，就起咗間類似火神山啦。 喂，咁唔係淨係屌你咩？即係困住好啦。咁點樣防止呢個病毒輸出咧？冇人冇，完全冇、哦、 封關咯。係啦，仲係識呢招嘅啫。 唔係封都冇冇乜封，除咗湖北、 啊，湖北咯，係啊，湖北某個城市 之外，其他人染病嗰啲咧，係咪佢隔離嗰啲湖南嗰啲咧？啊，河南、河北嗰啲啦，係嘛？即係有病例嗰啲咧，你係咪即係照俾佢哋周圍去咧？ 其實佢中央，我咁講，佢係有辦法係可以 trace 到每一個人嘅 record， 因為而家你知啦，大陸佢哋全部人都用支付寶，全部人都用微信嗰啲咪寫人嘢噶啦。其實你跟翻佢哋每一個人，即係邊一個疑似個案，你就 trace 翻佢自己嗰、那個行走記錄啊，嗰啲交易記錄，其實你可以揾得到佢哋嘅。 所以花咁多維穩費去做人咩人面識別啊，咩監控啊，而家咪大派用場咯。但有冇咁做到呢？ 唔知道。 唔知嘅， 唔知道，可能有，可能自己啲武警嗰啲就周到佢就即場撻撚咗佢，又唔知 道，又唔知啊！仲有一個最嚴峻嘅情形就係呢、這個口罩嘅不足，就係呢個口罩先全球鬧口罩， 係啦，呢、這個就真係全球性啦。 係啦，咁當然香港都係一個重大問題啦。啊，咁啊，即係世界各地咧，嗱，即係我哋睇台灣、澳門咧，就已經即係準備好曬啲口罩啦，係嘛？即係而家去到嗱，關於口罩呢件事，即係疫情防控先啦，即係都講埋呢個疫情嘅防控啦。好啦，講撚翻到我哋屌你老尾，香港嘅疫情防控又點撚樣咧？屌你老母閪，踢一踢你喐一喐，而家去到醫護人員話要要協罷工，要你又要你做咩？封關啊嘛！而家就係要你封關啊嘛！屌你乜？點解要封關啊？唔撚係講緊乜撚嘢政治，唔係講緊咩，係講緊香港嘅生命啊，講緊香港人嘅生命財產安全啊，講緊香港人嘅健康啊嘛！而家 你成日講穩定繁榮啊嘛， 呢一場係大家冇藥嘅一個冇藥醫嘅一個新型疫症，你老尾而家香港都仲未社區爆發，你而家就係要防範於未然，而家人哋就叫你封關，阻止啲人湧，阻止大陸人湧落嚟，係咪？你而家要啲大陸人湧落嚟做咩咧？即係可以做咩咧？你覺得佢哋會係嘛？唔通嚟旅遊咩？屌你老母，梗係嚟搶鳩我哋啲口罩啦！得一個原因啫嘛，嚟旅遊啊！ 搶口罩、搶物資同埋搶你嘅醫療， 搶物資、搶醫就同埋嚟香港醫啊嘛！咁如果屌你老母，個個唔好話完啦，淨係屌你老母，淨係廣東省嗰啲係咁屌你老母嚟，我哋嘅醫療系統係不能夠負荷噶嘛呢樣嘢，亦都會導致到香港更加多人會染病啊嘛。係嘛？即係亦都係會擴散到去世界唔同地方，咁我哋香港就即刻含包散玩撚完㗎啦嘛。 冇錯， 係嘛？呢個好撚簡單，街邊阿叔都知道嘅道理，你都唔使經我口講添啦，係嘛？所以先至叫你封關啊嘛，因為點解啊？唔係政治嘅嘢嚟噶嘛，係因為而家根本就冇資訊，冇一個確定係喂你深圳有幾多人染病啫，實際。啊、你廣州有幾多人染病都冇人知噶嘛， 甚至乎 同埋佢個傳播嘅途徑都未諗察知噶嘛。你諗下喺泰國接過嗰啲遊客，嗰個的士佬都出事 啊。日本都係噶， 係一個咁高傳染性嘅一個疾病。你老尾你，所以先係叫你封關，然之後你就屌你老尾賴撚到去政治嗰度，係嘛？賴撚到去歧視嗰度，關乜撚嘢事啫？係嘛？我哋見到咁撚多咁撚多日到底咁撚多人呢、這個真係頂唔撚順， 我頂埋呢字先。 好，頂埋呢字。咁撚多日啦，即係發生咗件事咁撚多日啦。你特區政府到底做過啲乜柒嘢啊？我哋而家面對嘅問題就係醫療人手嘅不足啊、壓力啊咁樣。你屌你啦咩？你而家點撚樣去處理先？ 冇， 唔夠口罩點樣處理先？點樣防止社區擴散先？你講來講去又話叫人哋唔撚好出街，我屌你老母啦！我使撚你做咩咁撚樣？你叫人唔好出街，我使撚你搞咩？唔撚使你搞，你政府嚟噶嘛？揸住公共資源噶嘛？你應該係點樣啊？係咪應該係咪？就算面對嗰啲屌你老母，真係你而家禁撚咗湖北嗰啲人唔嚟，淨係禁湖北嗰啲人唔嚟， 係啊。 是不是就算被你發現到有湖北的人 冇唔知點解冇申報咁樣留撚咗喺香港，你係冇乜撚嘢柒都冇做到啊嘛！你係張建宗嘅啱死，尋日我俾啲健康建議佢，係咪？亦都有爆出嚟話已經喺好多公立醫院度有啲咁樣嘅特登嚟求診嘅人就死唔撚肯走，又唔撚肯隔離，中間仲要可以走撚咗去嘅，係咪？而家就係冇一個而家系冇一個 policy 係點樣去對待呢啲人啊嘛？ 唔係張建宗有句仲好笑啊，佢話勸喻佢哋自己走啊嘛，勸喻佢自己走。 乜撚嘢叫勸喻佢哋自己走啫？ 咁仲撚使嘅？屌你老尾！咁你打仗你勸喻啲人退兵就得啦，屌！ 即係呢啲係荒撚柒謀嘅，即係呢啲係荒撚柒謀嘅。 黐撚線！ 講乜撚嘢？呢啲咩乜撚嘢勸喻啫？真係你嗰、那個你頭先嗰個比喻，我正想講嘅。你頭先個比喻係咪？而家就係好似屌你老尾打仗一樣乜？你個喪屍你同個喪屍講話，屌你老尾喂，你唔好過嚟咬我住啊！嚇、啊！即係你同個屌你老尾，你同個打仗攞住把槍，你同個敵人講，你唔好進攻住啦。我覺得你咁樣射槍咧唔人。 唔系你同阿金仔讲啦，叫佢即刻撤走晒啲核武咯，我颁个和平奖俾你啊！屌， 咪就即系完全系戇鳩啊嘛，成件事系戇撚柒鳩啊嘛，即系你要有 policy 去应对呢一啲啊嘛，好似澳门今日即刻做到嘢咯，澳门又咪仲第二届出境咯，系咪？你要有呢啲嘢噶嘛？好啦，咁你第二届出境，咁边两个负责执法啊？啊，正啦，有嘢俾你做啦，你把黑警系嘛？你把黑警啊，就有前线咪拉啲湖北佬走咯，屌你老母，唔捻使你做嘢啊！就系点解冇嘢做咧？系咪？ 你买埋咁多防暴嘅装备， 你买防暴装备，屌你又话电枪，又话啲，又话路， 又猪嘴，带捻咗包捻到含捻晒，咁你咪去咯。 咁你咪对住个湖北佬射 T G 咯，做乜捻嘢啫？你咪射鸠佢橡胶子弹、胡椒球，叫佢屌你老母走咯。你又唔捻敢做啊？系咪够閪胆咩？你把黑警，你把黑警黑嗰啲黑嗰啲僆仔，你够胆啫？叫你真系做嘢，你咪同香港政府一捻样咯？叫你做嘢，你咪废喺度閪咁捻样咯？系嘛？废閪，你把黑警系废閪嚟噶嘛？系咪？你呢班咁样嘅政府系废政府嚟噶嘛？系咪？你而家第一时间你就要唔好话净系封关咁简单。第一時間你就要封鎖口岸，唔可以俾嗰啲中國嚟嗰啲人屌你咁大量湧入啊嘛，係咪？佢嚟做乜撚嘢啊？而家香港冇嘢開俾佢玩啦、啊，仲玩啊？人多擠迫地方都唔去噶啦，咁點啊？你嚟香港做乜撚嘢啫？只有一個目的就係屌你將病毒傳入，得一個目的啫嘛，同埋搶救我哋資源。得两个，得两个目的， 搶口 罩或者病咗嚟 抢物资同埋抢医疗，讲嚟讲去就系抢，总之一个抢字概括晒噶啦，啲冇嘢开噶啦。 系啊，所以你做乜捻嘢？所以佢一定要封关噶嘛。而家就尤其是而家仲未喺社区爆发啦，居民就依家咪而家系咁入咧，就将会喺社区爆发。 喂，你好大机会噶啦， 我谂下个礼拜分分钟已经爆咗噶啦。 总之未来呢一个月内，我觉得迟早即系只系时间问题嘅啫。 即係你而家你呢個咁嘅特區政府，咪就係謀財害命啦，咪就係完全係殺害我哋啲香港人咯，係害死香港咯，唔止殺害我哋啲香港人喎，佢係無差別地殺害喎，而家係即係無論你支持政府又好，無論你反政府又好，無論你有錢又好冇錢又好，而家係無差別嘅一個屌你啦病毒襲擊細菌戰啊！ 冇錯啊！ 病毒襲擊嘅大規模，屌你種族清洗啊！ 我哋成日話嗰啲以前嗰啲咩火魔法嗰啲，哇！屌中共勁啊！呢日嚟一日毒魔法，仲要係大規模嘅，呢、這個真係冇得擋嘅喎！ 正啊，肺炎魔法啊！呢個、 啊、毒魔法，毒係魔法師， 係真係毒係啊！即係病係啊！屌你，病係魔法啊！呢、這個真係西非嚟，所以即係你見撚到嘅就係佢哋而家所做嘅，其實唔止中共係束手無策，而家。香港就有啲唔同啦，香港唔撚係束手無策啊，係大撚把方法可以做而唔撚做啊！屌你老母，而家問題係 我退一萬步，我就算當你話真係呢樣嗰樣唔封關啦，堅決唔封都好啦，咁你係咪要最起碼每一個強制檢疫啊 ，check 一大輪等佢 係一強制咯，強制檢疫咯，佢排隊咪由佢排咯， 疑似個案係咪即刻？ 即 係 隔 離 即 係 你嚟香港好啊！屌你，我唔你咪去麥記好啦！屌你，冇係咪？即係要做咁，要即刻做噶嘛？呢啲係嘛？你早輪仲話屌你老尾嚟香港醫病，仲要話唔使錢， 係咪？即係你係完全呢個政府係已經係喪盡天良、喪盡理智，完全係喪失咗一個理智。 你仲諗下，就算之前示威嗰段時間啊，哇！每一間醫院都起碼有個有無數嘅警察喺度站崗，啲人真係求醫咧就即刻拉鳩人噶嘛。咁而家咧，屌！而家嗰啲咁嘅死人病嗰啲友走咗去睇醫生，然後自己就走撚咗去嘅可以。 你啲防暴而家咪就係全部駐守公立醫院咯，可以大大聲聲你啲咁嘅青龜你啲咪垃圾炸仔，你咪而家咪去屌你咁样第一线啦、啊，喺边啊差佬，屌你老母！你啲防暴喺边啊？你咪企喺屌你啦嘛，你咪企喺个最前线嗰度咯，喺啲医院度挡住，仲阻捻住啲嗱，你即刻仲可以挽回啲声望添啊！ 你唔好话阻啦，你即系驻守翻喺嗰度啫嘛，做翻正常嘅嘢。喂，有一个疑似个案，佢想走喎，咁咪即系拉佢咯，就咁简单啫嘛。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能够防护衣啊屌你。 屌他们百毒不侵的嘛。 你着衣服不用了防护衣。你平时戴那个屌你老母戴那个东西就戴咯。你不站在医院门口留我不介意的。你全副武你上了衣服站在医院门口跟我们挡着大陆黑。没问题的。是不是没问题的你敢不敢你够黑胆咩啲警察。真正要需要警察的时候必有有警察的。是不是真正需要政府的时候哪里有政府的哪里帮到你的为什么令到屌你的市民这么愤怒为什么这么争执你政府就是因为这样而已是因为你废完全的 无作为是垃圾地管治屌你老尾垃圾管治是不是就是痴线的完全是痴线草菅人命到一个点。 所以香港人其实真的很犀利可以容忍一个这样的政府容忍了这么多年。真是 不是即是 我会觉得本来我想这些第三次先讲。 是 即是今次这一场 的疫症我想讲它的后果即是除了一个现况之后我想讲即是它带出来的东西呢是更加之是犀利的即是我觉得是影响得很深远是政府中共中央。特區政府和普羅香港市民的關係是更加地再加深的惡化是再惡化了沒錯真的被我們估中了就是一件事就是說現在那個、反修例運動或者是一個、這個示威的運動是暫時停止的因為點解我都話，我哋一路都講話，係會因為一個好奇怪嘅原因，係你估唔諗到嘅原因，佢停止咗嘅。其實好明顯就係呢場肺炎， 就係 咁啊！就係呢場肺炎，你估佢唔？ 佢嘅毒系嘅魔法就係靠， 即係毒系魔法靠呢啲嚇。而家暫時咧係止暴制亂咗嘅，係因為 唔係止暴係啱，亂啊，似乎係仲亂上加亂。 但係而家係只不過係一個暫時性，但係你因為透過政府嘅種種嘅不作為。而有口罩冇口罩，仲要俾佢揭露到其實佢囤積大量嘅口罩，係咪？即係而家佢又矢口否認話佢自己冇捐上中央啦，係嘛？即係你見到林鄭一翻嚟第一個記者會啦，我想講有一個 point， 嗰個 point 就真係令人哋相當之憤怒。佢第一樣嘢就話已經向國務院反映話要口罩，你明唔明啊？即係就 我冇睇佢啊，直情我理都唔撚理佢。 他已經向國務院反映不忘是邀功的即不忘向這個大陸伸手要口罩向說即要國家的支持我屌你個老母啦他們都不敢夠膽他們都不敢夠口罩我們何時有用過大陸出的口罩的 從來 屌你老母我的口罩全部 3M 來的嘛不嬲都是在國外訂的嘛何時有講過說要大陸你施捨口罩給我們撲你老母的臭街他自己都搶紧啦，都唔捻够用啦！你仲够胆死你呢个柒头妹仔，仲够胆死讲呢啲嘢，以为可以献媚，佢系黐捻咗噶啦！林郑月娥系黐捻咗，我哋而家系俾一个精神有问题嘅特首管治紧啊！各位， 精神有问题，而且丧心病狂嘅人， 而且丧心病狂，成个政府已经系冇正常人噶啦！你见到？其实林郑是黐捻咗线的我估计而家政府的高层在佢嘅行会里面你见唔见到行会嗰啲人啊？ 冇啦， 见唔见到啊？一个都见唔到。你见唔见到啲民建联啊？你见唔见到嗰啲建制派去咗边啊？ 全部唔撚見曬， 係得一個蔣麗雲有發表一下佢嘅偉大言論。 蔣麗雲好少啊，我哋下一節先恥笑佢，轉頭翻嚟見。